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自从那场病好了以后，苏峰塔的嘴里经常冒出一些奇怪的话，还开始关心起邻居的事情。孙刘花很为儿子担心。苏峰塔在阁楼发现张盼玉之后，一有机会就跑去天窗窥视里面发生的一切。第七次从屋顶下去后，苏峰塔做了一个梦，梦见张盼玉变成一只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静静漂浮在空中，周身散发着温柔的柠檬色光晕。醒来后，苏峰塔决定走进阁楼。三天后有了机会，他准备潜入阁楼，却失败了。他先用了20分钟寻找阁楼的门，发现那个秘密入口被挡在一个死角。所谓的门是一个柜子，类似工艺品陈列架，柜门高度约有150公分，弯腰就能进去。可是柜门上挂着一把铜锁，像一件工艺品。铜锁是一只蝎子的形状，锁上面雕着花纹。苏峰塔找不到锁眼，这是一种无药锁，他急得大汗淋漓，只能惊慌地逃开。在阁楼入口放置这种锁的人绝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为了在隐秘安全的前提下更方便地打开锁，因此不配钥匙，既不用担心钥匙丢失，也省了用钥匙开门的过程。而且还有一种可能，能够进入阁楼的不仅是那个龙袍人，另外有人也能进去。如果非要使用钥匙的话，那个人也得配一把，无形中多了个麻烦。想通了这一点，苏峰塔决定换个思路，只要能见到张盼玉，他愿意冒险。虎皮叫唤着，显得极不耐烦，他饿了却被主人冷落。大门从外面推开，发出嘎吱一声。孙刘花在门口迟疑片刻，迈步进来。外边阳光明媚，里边却是雾蒙蒙的。孙刘花清了清嗓子，忽然听到猫叫声，他一怔，轻唤道：“虎皮啊！”虎皮看到孙刘花端着盘子，以为是他的食物，喵的一声窜了上去。孙刘花躲了一下，与此同时他发现了儿子那张苍白的脸庞。 小风。孙刘花的嘴角扭歪，瞬间后退一步，随即意识到什么，连忙站稳脚跟。小风，你怎么跑到这儿了？苏风塔站在墙边，后面斜撑着一条宽大的天鹅绒帐幔。妈，我在等你。苏风塔轻声说。孙刘花弯起嘴唇笑了笑。哎呀，傻孩子，你不是讨厌这地方吗？嗯，呛得很。苏风塔咳了两声。孙刘花赶忙上前，顺手将托盘放到箱盖上，拍抚着儿子的背脊说，快出去透透气。苏风塔哑着嗓子说， 妈，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他在里面。 苏风塔声音颤抖，不敢说出张盼宇的名字。说谁呀？孙刘花抗拒着。苏风塔紧咬牙根，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下雨那天，我出去找猫，跑了一圈，雨太大了，我感冒发烧，头疼，什么都看不清，跟着虎皮的叫声走，最后他爬到了仓库顶上。 小风，你……孙刘花曾经设想过，也许儿子有一天会发现，尽管儿子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但这个秘密太可怕，整个家都被笼罩着，儿子总能嗅到，只是没料到这么快。 妈，我要进去。 苏风塔提出要求。听妈的话，不要沾这事儿啊，你就当没看见好不好？孙刘花在乞求。 我已经看见了，他就在阁楼上。 苏风塔说， 我知道他是你同学，可你们根本不是一类人，平常他见到你肯定也没拿正眼瞧过你。 这句话刺伤了苏风塔。孙刘花的本意是让儿子对张盼宇产生漠视心理，或者幸灾乐祸也行，甚至能有报复的快感也行，只要他接受这个事实，什么原因都行。苏风塔果然安静了，他慢慢走向门口。孙刘花的心底却泛起一种空虚恍惚感。 小风，你干什么去啊？ 报警。苏风塔的语调毫无起伏，却在孙刘花的脑海中炸响了。 小风。 苏风塔停下脚步，一只手按住了门把手，他拼尽全力才能控制自己不至于瘫倒。听到母亲的呼唤，他没有回头。 小风，你不该。 孙刘花的嗓音凄厉而虚弱。 你把他弄成了那样。 苏风塔说， 不是我。 我想见他。 你真的要报警？ 苏风塔转过身，定定地看着母亲。母亲站在仓库中间，脸庞一半惨白一半漆黑。 好吧。 孙刘花发出哭泣般的低语。苏风塔走过来，孙刘花望着儿子，眼神无比惨烈。 别告诉你爸啊。 苏风塔低下头，后背全是冷汗，衣服粘着皮肤。 也别乱问。 孙刘花说。苏风塔抬起头，欲言又止。 什么都不要问，因为我也不知道。 孙刘花说。 我不乱问。 苏风塔低着头。孙刘花掀开帐幔，来到柜子前，将铜锁握住。他有点隐瞒的意思，故意侧过肩膀，想挡住苏风塔的视线。苏风塔往前一挤，孙刘花便不再坚持。他用一根手指扣住铜锁上的蝎子嘴，扳了一下，蝎子的下嘴往右侧扳动， 同时将上嘴往左侧扳动，只听啪的一声响，蝎子的尾巴裂开一道缝隙。孙刘花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牙签，向着裂缝捅了一下，蝎子的背部打开。苏峰塔在敞开的铜锁腹部发现一个十字形铜柱，孙刘花用两根手指勾住铜柱，稍用力一提，锁关应声开启。苏峰塔踩着一架木梯走上小阁楼，他没有考虑要不要遮住自己的脸，只觉得双腿发软，仿佛踩在棉花上。到了拐角处，他停下脚步，双手撑着膝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眼角湿润，是汗水还是泪水他全然不知，犹如失魂的木偶，却有一颗心在砰砰狂跳。走进房间的一刹那，紧张亢奋的心绪突然松懈下来，苏峰塔脸上仍是失魂般的迷茫表情，身体却放松了。张盼宇只能稍稍侧过脸，两人对视着。苏峰塔等待着张盼宇的尖叫、怒骂、哭泣或者哀求，在他设想的场景里，只有张盼宇的哀求是他无法承受的，他宁愿张盼宇骂他。苏峰塔深深地吸了口气，肋间疼痛无比，不禁弯下腰。他站在床边保持着三步的距离。 你别怕，我就是想看看你。我让我妈在外边守着呢。真的，别害怕，我妈不会怎样的。反正我就…… 他无法自控，仍然不敢直视张盼宇的眼睛。你是谁？张盼宇忽然问道。苏峰塔的声音戛然而止，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崩断了似的。过了一会儿，他才惊讶地张了张嘴。 啊，你来做什么？ 张盼宇轻声问。苏峰塔皱着眉头，不由自主往床边靠近一步，想让张盼宇看得更清楚。张盼宇一脸疲倦，语气倒平静。 你叫什么名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峰塔努力思考着，张盼宇是在表演吗？故意装作不认识他？这种可能性极低，无论谁陷入到这种境地，本能的恐惧和挣扎是无法掩盖的。即使遭受了无数折磨，认了命，变得麻木不仁，但是那种眼神却不对。张盼宇的眼眸是清澈的。 我叫苏…… 苏峰塔试探地说。 苏…… 张盼宇眨了一下眼睛。 苏风， 苏峰塔眼神慌乱。 你叫苏峰？苏峰塔。 苏峰塔放弃抵抗。 你这人真有趣。 张盼宇用一种淡然的语调说道。 对不起。 苏峰塔低下头。是什么导致张盼宇不认识他？苏峰塔曾在一些读物和同学们的议论中得到一点知识，譬如人的脑子是可以破坏的，如果配合药物刺激，人会陷入失迷状态。苏峰塔鼓起勇气看着张盼宇，目光落到金属帽子上，螺钉下露出的血迹已经凝固，形成细小的疤痕，剃掉的头发微微长出一些，脸庞仍然如一块白瓷，更显得双眼乌黑透亮。张盼宇像个婴儿， 这个念头让苏峰塔产生了难以描述的心情。张盼宇的生命变成了一张白纸，这间阁楼如同一座孤岛，这里是他的人世。除了那个穿龙袍戴布彩的人，苏峰塔是他的世界中唯一的男孩。他们的命运之锁在此交汇，并且拧成了死结。苏峰塔忽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既是保护，又是独占，既有罪责，又有甜蜜。此刻，张盼宇平静而美丽，他的头发还会长出来，会更加美丽。外边突然传来咳嗽声，苏峰塔猛然想起母亲在外边给他望风，咳嗽声愈发剧烈，苏峰塔仿佛冻僵了，呆呆地站在原地。然后他惊跳起来寻找藏身之处，张盼宇好奇地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只穷途末路的耗子。苏峰塔趴在地上滚到床底下，这是唯一的庇护所。外面苏卫见到孙刘花愣了一下，你在这儿干什么？苏卫问道。 我 孙刘花拼命咳嗽着，既是给阁楼上的苏峰塔发信号，又是缓解自己的恐慌。 我来送点东西。 他指了指箱盖上的托盘。苏卫瞥了一眼，有些不耐烦， 送了就快走。 我听到虎皮叫唤，顺便找一找。孙刘花说， 告诉你多少次了啊，别让猫往这儿钻。 苏卫说， 猫有四条腿，我可管不住它。 孙刘花辩解道， 那就别养了。 苏卫怒道。孙刘花耷拉着脑袋转变话题， 你怎么回家了？ 店里没事了？往常这个时间段，苏卫要在店里照应生意，这也是孙刘花敢让儿子去阁楼的原因。可是苏卫突然杀了个回马枪，让他惊恐万分。 我来拿点布料。 苏卫走到墙边。 哦，布料用完了。 孙刘花死死盯着丈夫的背影。 哼，废话。 苏卫哼了一声，忽然扭脸看着孙刘花。 我发现你怪怪的，家里出了什么事？ 没事。孙刘花故作轻松地摊开双手，幸好仓库里光线昏暗，孙刘花也有意站在阴影里，借以掩藏不安的脸色。苏卫皱着眉头，转身走向那条天鹅绒帐幔。孙刘花浑身一抖，却无能为力。他赶忙端起托盘说， 正好，一起上去。 你还没去？苏卫斜睨孙刘花。 啊，我也刚进来，这要上去，你不是来了吗？ 孙刘花说。苏卫站在柜子前，稍稍弯下腰，握住那把锁。孙刘花万分庆幸，多亏刚才留了个心眼，让儿子进去后，他在外边把铜锁扣住了。苏卫开锁的动作干净利落，随着咔嗒一声响，孙刘花的心几乎蹦出嗓子眼。苏卫已经钻进去了。孙刘花像一只焦躁的蚂蚁，在柜门外转了两圈，跟着进去。苏卫登上木梯的顶端，在房门前的拐角停下。这里的空间约有二三平方米，是个缓冲地带。苏卫把身子藏好，微微弓腰，脸庞贴着板壁往里看。房间里静悄悄的，设备发出有节奏的滴滴声。张盼宇仍旧躺在床上，身影微微起伏。孙刘花轻声问， 你不进去？ 看看就行。苏卫耳语道。眼下的时间不对，苏卫也没有穿龙袍戴布彩。孙刘花暗暗松了口气，用和缓的语调说， 那我进去吧。 苏卫点了点头， 别乱说话，注意点。 哎呀，我知道，你都说了几百遍了。孙刘花故意露出埋怨情绪，这样才真实。 苏卫转身走了。他原本不想把棋子牵扯进来，并非因为不想拖累棋子，而是他始终认为愚蠢又软弱的女人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这件事必须有个帮手，而且张盼宇囚禁在家里，虽然能瞒过那个异类的儿子，却不可能瞒过妻子。权衡利弊之后，苏卫把情况告诉了孙刘华。起初孙刘华吓坏了，但苏卫有办法对付他。苏卫收拾妻子有好几招，都是过硬的本领。妻子原本就是被他收拾过来的。苏卫告诉妻子，这件事没有危险，成功以后只有数不尽的好处。苏卫还告诉妻子必须这么做的理由，以及不这么做的后果。孙刘花知道丈夫的话里至少有七成谎言，但她没有其他选择。事情已经发生了，要么家破人亡，要么同舟共济。夫妻间有时候更像一种歃血为盟的关系，孙刘花是这么认为的。魔鬼的妻子也可以是贤内助。不过有件事儿让他心里不安宁，那便是苏卫对待张盼宇的态度。你不会欺负那个小姑娘吧？孙刘花曾经这样问道。苏卫当即扇了孙刘花一耳光，怒斥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孙刘花捂着脸颊带着哭音说： 反正你别忘了，那姑娘是儿子的同学。 苏卫又给了孙刘花一个大耳刮， 用得着你提醒我？ 于是孙刘花决定不再胡思乱想。下集当中，见过一次张盼宇的苏峰塔无比期盼在阁楼的时光。张盼宇告诉他，现在这一切都是一种治疗过程，他因为车祸失忆了。没过多久，瑞莲也失踪了。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